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我与你说，知是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严查散、白玉堂、公孙策晚饭过后呢，就在这个书房里边这喝茶聊天。上院衙的总管小雨墨给他们沏茶倒水，在旁边呢伺候着。严查散告诉白玉堂：“五弟呀、啊，你说上院衙里边什么东西最至关重要呢？啊，哎，无外乎啊，就是那颗国家的金印。那个东西非常重要啊！如果金印有失的话，不但要丢官罢职，而且性命也难以保全。我看五弟呀、啊，从现在开始，你什么也不要干了，你呀、啊。”专门护守金印。严查散是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老想出去吗？哎，我也别担惊害怕了，干脆给你这么一个差事，你给我护印，你就不能够再离开上院衙了，我就可以放心了。白玉堂完全理解严查散的意思，可是话刚说到这儿，那个小雨墨呀，转身就要往外走。白玉堂一伸手把他给拽住了。哎呀，总管，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啊，我到印所看看，看咱们那颗金印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闪失啊？哈哈哈哈。白玉堂一听这句话是朗声大笑啊。总管，总管，我告诉你，千万千万去不得啊，去不得。不但现在去不得，如果说上院衙里边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记住了，千万千万别往印所跑啊。萧玉墨觉得奇怪呀、啊、大人说了，印信如此重要，怎么还不能到印所去看一看这个印信到底丢失没丢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我今天呢给你讲一讲当年我是怎么样在开封府盗取的三宝啊。这件事情我们倒是都听说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白五爷，您今天给我们讲讲吧。好，白玉堂就告诉他们了，当年他盗取三宝的时候就用的是这条计策，不但换好了夜行依靠，而且呢写好了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的是：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悬空岛，南侠若到卢家庄，管教玉猫跑不了。然后用这个纸条啊包这么一块石头，吧嗒就往开封府院子里边这么一扔，整赶上让那位大管家包兴给捡去了。包兴打开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吗？赶快禀明了包相爷。包相爷立刻吩咐包兴去看一看三宝是不是有失。结果呀，正中了白玉堂的计策。白玉堂本来呢不知道三宝藏在什么地方，包兴这么一看见，反而呢给白玉堂带路了。就这样，白玉堂才盗取了三宝。所以今天白玉堂告诉雨墨，千万千万，哎，有什么事情别往印所跑，本来贼人不知道咱们金印在什么地方呢，你这么一去，嘿嘿，恐怕呀金印会失。哦，这个计策是江湖上边常用的，是投石问路之计，明白了吗？哦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喝完茶了，聊完天了，已经到了二更时分了。白玉堂跟公孙策这才分别的回到自己的房间。白玉堂啊，也就是刚这么一进屋，就听见外边衙役高声喝喊：“马棚失火啦！马棚失火！”苍啷啷啷啷啷啷，锣声那么一响，紧跟着上院衙里边呼啦是一阵大乱呢。白玉堂赶快一伸手攥刀把，插了，就把这钢刀给拔出来了，出了房间，噔噔噔噔噔噔，就往严查伞的房间跑。来到严查伞的身旁边，手握钢刀，保护大人。白玉堂心里明白，嘿嘿，现在至关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大人的安全。又等了一会儿，猛然间就听见雨墨喊开了：“印锁着火了，印锁着火了，可了不得，印锁着火了！”啊！严查伞、白玉堂两个人急急忙忙从房间里闯出来，来到印锁外边，这么一看，哎呦！就从门缝这儿啊，就看见印锁里边火光满地呀，而且里边是浓烟翻卷。啊！白玉堂有经验，他心里明白呀，这不是着火，这是贼人用的硫火移光法，闻得出味来。里边有硫磺、木炭，哎，还有硝。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经过特殊的制法，只要往地下那么一撒，出汗您看吧，屋子里边好像满地全是火光，而且有烟，其实什么东西都没烧着，这是贼人用的障眼法。白玉堂想到这儿，立刻上前一抬脚，就把印锁的合眼门咣当就给踹开了。白玉堂蹭蹭进去以后，他知道啊，主要是印信，印信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靠山墙这儿有个木柜子，柜子里边放着那个印信的。白玉堂来到近前，用手这么一摸，坏了，柜子门早已经开了，那个印信在印匣里边装着，匣子外边用黄云龙套包着。他赶快伸手往木柜子里边那么一摸，哎呦，连金印带印匣子全都踪迹皆无。哎呀，白玉堂啊，赶快一转身蹭从印锁里边窜出来了，告诉严查伞：“坏了，大人，金印失了，我去追印去。”严查伞告诉白玉堂啊：“五弟五弟，印信丢了不要紧，我不能没有你呀、啊！啊，你千万不要追了，印信丢了不碍事的。”尽管这么说，白玉堂啊，一定是蹭上房了。闪目观看，东厢房北山墙那儿有个黑影晃动。啊！白玉堂动作这个快，赶快用这个飞黄石啪就打过去了。这飞黄石打过之后，只见这个人影啊，哎，怎么回事？不动换了。白玉堂紧跟着蹭蹭蹭蹭蹭来到东厢房北山墙这儿，这么仔细一看，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根本这就不是人，是个假人，就用这个江鱼皮呀、啊、制作的这么一个皮套，有胳膊有腿，哎，脖子后边呢有这么一个钩，就往墙上这么一挂，远远看见就好像人影一般。这个东西呢就在腿这儿有一个窟窿，把气儿吹足了以后，然后啊就用这个螺丝把这口这儿这么一拧，不能漏气儿。把白玉堂给气的，心想原来这个法子我都用过呀，怎么今天我让他把我给蒙了，一抡刀就把这个假人啊给砍了。随着白玉堂这么一回头的功夫，这么一瞅啊，发现一条黑影啊就穿房越脊，施展夜行术，肉肉往西边跑下去了。白玉堂肉肉肉肉肉肉肉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一直跳出了上院衙了，再往正西这么一看，两条人影是一前一后，后边这个 身背后就背着那个印匣子呢。白玉堂心想，你往哪儿跑，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走出半里地来了。白玉堂一想，我不能让他跑了，赶快用飞黄石照着小腿肚子啪就这一石头。只见背印匣的这位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白玉堂蹭蹭蹭窜过来，立刻用这个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眼儿，就给摁那儿了。白玉堂动作这个快，一伸手把他后背的钢刀拔出来，当啷往旁边这么一扔，然后用他的丝绦把这小子呀，司马到团体儿含烟覆水一般给捆起来了。再一抬头一看，前边跑的那个人已经往北扎下去了。白玉堂心想，我要的是印呐，不追他了，赶快的就把贼人的胸前这麻花扣给解开了，把黄云龙套拿下来，里边包着印匣子呢，就在耳朵旁边怎么晃悠晃悠，咣当咣当，里边有声。白玉堂心里边踏实了，心想啊，这个金印没有丢失，还在里边呢。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身背后人声嘈杂呀，不少人举着火把打灯笼就过来了。什么人呢？那都是上院衙里边的衙役呀，是公孙策先生派他们帮助白护卫捉拿贼人。等这些人纷纷赶到之后一看，白护卫已经把贼人拿住了。哎呦，五爷，您看先生让我们来了啊，好，你们来得好，你们赶快把这个人押进衙门里边去，等候大人审问。是是是，我先走了。白玉堂啊，就捧着这个印匣子返回了上院衙。当然了，他不是走大门，仍然是越墙而入，来到上院衙里边了。一看书房里边亮着灯呢，来到书房跟前闪目观看，严查散愣磕磕的往这儿这么一坐，旁边站着公孙先生还有管家雨墨，一再的劝慰他，大人，大人，您不必着急了啊！我想呢，白护卫肯定呢能够把这个金印给夺回来。哎呀，我不要金印，我要我的五弟呀！我怕我五弟中了人家的埋伏，万一有什么闪失，这可怎么办呢？我要五弟呀！白玉堂听完这两句话，心里边热乎乎的。你看，这不亏是我的大哥。金印可以不要了，嘿嘿，还想着兄弟我呢。一挑门帘进来了，大人啊，五弟你回来了。白玉堂把这印匣子就往书桌上这么一放，您看，金印我已经把它给夺回来了，贼人也给他押进了衙门，一会儿请大人审讯。哦，到底是五弟呀，把这个金印又给夺回来了啊！你没有什么闪失吧，大人？您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把金印给夺回来了。好好好，说着话，严查散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公孙策，先生，大人，你看，咱们印锁的门呢已经坏了，是不是请先生把金印先请到您的房间去啊，等门修好了再把它送进印锁，您看如何呢？是，这位公孙先生啊，光答应是是，可就是不伸手啊接这个金印。什么原因呢？公孙策心里明白啊，白五爷这是从贼人手里边夺过的印匣，这个印匣经过贼人之手了，这里边到底是不是金印，我不能马马虎虎的就给接过来。他这么刚一迟疑，白玉堂啊早已经看出来了，心想啊，哎，毕竟你是读书人，心眼多呀，哦，怕这个印匣是空的是不是？哼哼，他呀微微一笑，先生，您是不是把印匣打开验完了金印您再取走呢？严查散一听，哎， 何必如此呢？啊，武帝仅仅片刻之间就把印匣给夺回来了，肯定金印就在里边，我们不必多此一举了。先生，你就把这个金印请回去吧。啊，严查伞什么意思？严查伞呢、啊、这是对人。白玉堂是我的兄弟，我信任他。哎，就这么片刻之间，一会儿的功夫，能有什么差错呢？你这个公孙先生也特意的小心了，不必要啊。公孙策呢，人家对的是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公事公办吗？您比如说吧，就拿现在来讲，银行里边这么多会计呢，大家伙私交啊都特别好，下了班以后呢，一块吃一块喝，哎，感情特别的融洽。但是有一样，一旦办起公事来，必须得公事公办。交接款项的时候，您想一想啊，那是必须的，该验钞验钞啊，哎，该这个过数目过数目，款项验明之后，才能从你手里边接到我的手里边，责任特别的分明。人家公孙先生是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不管你是谁，这件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是光达士人家不接这个印。白玉堂看到这儿，哎呀，大人，我看赶快的把印匣打开啊，大家看个明白，也免得日后呢有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应该办的公事，把印匣打开吧。严查伞想到这儿，好吧，那就有凡先生，您把印匣打开，大伙儿看个清楚吧。公孙策这才上前呢，把这黄云龙套解开了。解开黄云龙套这么一看，公孙策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印匣上边有个锁头，这个锁头不见了。随着公孙策抬头看了一眼严查伞，紧跟着把这印匣的盖往起这么一掀，严查伞、公孙策两个人看得特别清楚，里边啊根本就没有金印。那么白玉堂捧起印匣，咣当咣当，这什么东西啊？感情里边呢装的是一块铁饼。哎呦，看到这儿，严查伞赶快这么一伸手，啪嗒，把印匣给扣上了，黄云龙套往上这么一搭，什么意思？他怕白玉堂看见呢。如果白玉堂要是看见里边不是金印是铁饼的话，白玉堂肯定的，他会马上出去再追赶盗印之人。但是有一样，白玉堂是干什么的？夜行人。这个眼睛这个快这个尖呐、啊，就刚一打开印匣盖的功夫，不单他们两个人看见了，白玉堂也看得这一清二楚。严查伞刚把印匣盖这么一扣，白玉堂立刻上前伸双手把这个印匣给捧起来了。哎呀，心想啊，我白玉堂没栽过这样的跟头啊，怎么大人刚刚说完让我护印，我就这么护印的吗？我尽管抓住了贼人，拿回了印匣，感情人家早已经偷梁换柱，把金印偷了那人拿跑了，回去请功去了。哦，弄块铁饼装在印匣里边，人家准知道我会抓人。结果怎么样啊？我抓错了人了，这个印匣里边是空的，里边是块铁饼，我有何脸面再活在世上？白玉堂啊，啪把这印匣子往桌上这么一放，转身就要出去。严查伞立刻伸双臂把他紧紧抱住。武帝，武帝，你要干什么去？大人，你别管了，我得追那个贼人，说什么也得把金印给夺回来。哎呀，武帝呀，武帝，万万的不可呀，我已经说过了，金印丢失无关紧要，我不能没有武帝兄弟，我离不开你呀。啊， 大人，丢失了印信，那是国家的印信，罪过非千，我不把金印夺回来，我誓不为人。哎呀，无敌呀！严查散呐，伸双臂把他紧紧的抱住。 嘿嘿，就凭着白玉堂的武艺，甭说一个严查散，你八个严查散也挡不住他呀。无奈一劫呀，这是大人，另外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白玉堂怎么能够跟自己大哥动粗呢？哥哥流着眼泪抱着自己，白玉堂干着急干跺脚，没有办法。就听见严查散在旁边说呀，兄弟呀，兄弟啊，原来你我二人都不是做官之人，事到如今了，你身为护卫，我特旨出度，身为巡按，丢了国家的印信，当然了，我们会丢官罢职，我们还不至于死吧？啊，我的好兄弟，在朝为官有什么好处啊？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了，哪件事情办错了，脑袋可就掉了。有道是伴君如伴虎，丢了印信，你我二人丢官罢职，我们可以回到原籍，野鹤闲云，浪迹平踪，游山玩水，乐伴渔樵，清闲自在啊！兄弟，哥哥这求你了，你别追印去，成不成啊？到了这个时节了，哎，白玉堂没有办法呀。严查散赶快冲着公孙策使了个眼色，公孙策捧起印匣来，出了书房，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好些衙役，这正看着盗印之人呢。公孙策吩咐，把盗印之人押进我的房间。衙役们推推搡搡的，就把这个盗印之人呐，推进了公孙策的房间。公孙策把这个印匣往桌上这么一放，借着灯光一打量这盗印之人，30多岁，中等个，黄脸膛。公孙策想了想，一拍算都，胆大的盗印之人，你奉何人派遣来到此处盗取大人金印，你可知罪？这盗印人呐，把头这么一扬，哈哈大笑，我前来盗印啊，被你们拿货，愿杀愿剐，悉听尊便，何必啰嗦。公孙策微微一笑，哼，口称盗取金印，难道说你真盗走得了吗？你来看一看，这就是你盗取的金印。说着话呀，公孙策就把这个印匣子往他跟前这么一放，把匣盖打开，这个盗印人低头这么一看，啊，他也傻了，紧跟着跺脚大骂呀，邓彻呀，邓彻，你把我害苦了啊！今天我要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我要勾你的魂，我要报仇啊！公孙策把印匣子收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与我从实的讲来。这个盗印人跪在这儿，这才向公孙先生吐露了实情。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

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公孙策特意的让这个道印人呢看了看这个印匣，把印匣摆在他的面前，把匣盖打开，道印人低头一看啊，立刻他就大吃一惊啊，满以为里边装的就是金印，其实啊是这么一块铁饼。看到这儿，这个道印人呐、啊、是破口大骂呀，好你个邓车呀，啊你不是东西呀，你怎么这么样害我呢，啊你把我算是害苦了，哦你请宫廷赏去了，让我在这儿顶罪，好啊我就是死了之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也得勾你的魂呐、啊、我要报仇啊。公孙策听到这儿，知道这里边是必有隐情，把印匣的盖盖好，把印匣的又挪回了书案之上，用手一指道印人，我看你呢也是这么一条好汉啊，怎么样，受了人家的骗了吧，人家拿去金印钱去请赏，你去做了他人的替罪羔羊，事到如今了，难道说你还不实话实说吗？到底是受何人指派？那么一共来了多人？把金印倒回去又将如何？还不与我从实的讲来？只要你跟我说了真情实话，你愿意弃暗投明，改恶行善，我不但能够保你不死，还能够在大人面前替你美言几句，留你在上院衙做一武治官员，你看如何呢？道义人这么一听，天底下能有这样的美事儿吗？哦，我盗了大人的金印了，不但不杀我，还把我留在上院衙当个武官，哪有这事儿去？抬头看了看公孙策，您说这话，直言相告吧，我就是上院衙的主事公孙策啊。道义人这么一听，感情您就是公孙策先生啊，哎呀先生啊先生，我被他人害得好苦啊，事到如今我全都告诉您吧。这道印人呢、啊、向公孙策吐露了实情，这个人姓申，名叫申虎，外号钻云燕，他也是襄阳王赵觉的败弟，就因为昨天晚上白玉堂闯了人家的八卦连环宝之后，襄阳王特别担心呐、啊，特意的让那个镇八方王官雷英把他手下这些亲信们全都叫进了集贤堂，像什么金边将盛子川、三守将曹德玉、赛云坛崔平、小灵官张宝、李虎、夏侯雄、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双枪将祖茂、同背猿猴姚索、赛白猿杜亮、飞天燕叉柴文、插翅镖王禄、小魔王郭靖、钻云燕申虎、过渡流星灵光、小温皇徐昌、小诸葛沈仲元、神手大圣邓车等等的吧，凡是他的亲信全都叫进了集贤堂。王爷看了看这些人，哎呀列位贤弟，大家全都知道吧，昨天夜里边有人就闯进了我们的八卦连环宝，哎呀我是担心的， 万一人家要是上了冲霄楼、嗯、那可怎么办呢？大家想想主意呀、啊！啊，有道是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刀殃，我们想什么办法先制住这个严巡安呢？他的话音刚落，那位镇八方王官雷英在旁边一阵大笑啊，哈哈哈哈，王家千岁，你何必担忧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一能人上上院衙，哎，先把那个巡案大人的金印给他盗回来，看他为朝廷命官，身为巡案，如果要是丢了国家的金印，那当如何呢？恐怕严查反吧，他不单要丢官罢职，他的性命也难保全。这么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先下手了吗？啊，拔去眼中钉，去掉肉中刺，王爷您看如何呢？襄阳王一听啊，是条好计，但不知哪位贤弟愿意到上院衙把他的金印给盗回来呢？说到这儿，旁边站起一位来，谁呀？神手大圣邓车，王家千岁，小人愿意前往盗印。哦，邓贤弟，你如果能够把金印盗得回来，不但赏你黄金千两，而且记你大功一件，日后是另加封赏。谢王家千岁，但是有一样，我需要一个寻风之人，不知哪位贤弟愿意跟我同往呢？孙云燕申虎曾站起来了，邓大哥，兄弟，我跟你去一趟怎么样啊？哦，如果有贤弟你跟我去，那更是万无一失，我是如虎添翼。好，襄阳王把头一点，你们弟兄二人前去盗印，金印到来我多加封赏，谢王家千岁。就这么着，到了晚上二更时分了，两个人全都换好了夜行衣靠。邓车呀，一再的嘱咐申虎，兄弟，这次盗印我告诉你叔，你呀就给我寻风，进了上院衙以后，你就在他的马棚那儿放起一把火来，然后别的事儿你全都甭管了，就在上院衙的墙外边西边那儿，哎，那儿不是有个小树林吗？啊，你就在那儿等着我，然后咱们哥俩一块儿回来。你放心吧，这次王爷赏出多少金子来，咱们俩平分，也有你大功一件，你看怎么样？权杖大哥。这样，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上院衙，申虎就按着邓车说的，在马棚这儿放了一把火，然后呢又在这个东厢房北山墙这儿把这个硬身，就那个江鱼皮做那假人往这儿这么一挂，紧跟着他就奔西边了，在树林子这儿等车。一会儿功夫就眼瞅着邓车呀急急忙忙的也过来了，过来就把这个印匣子用这黄云龙套包着递给了申虎了，兄弟背着他赶快领赏去吧，哥哥啊，我保着你。我申虎一听，哎呦，这真是好哥哥呀，啊，到了金印交给我，你看看让我请功领赏去，哥哥这保着我呢。邓车说完话肉肉肉肉肉肉往西边就跑下去了，申虎在后边背着个印匣子，都是在后边是紧紧跟随。哪知道啊，这时候白玉堂把他给摁那儿了，把印匣子给拿回来了。今天这么一看，印匣子里边不是金印，是铁饼，他全明白了。这邓车呀，嘿嘿，早已经把金印拿走，他去领赏去了，让我背着印匣子，人家抓到的印之人，那不逮我逮谁呀？嘿嘿，我中了他的计策了，我当了他的替罪羔羊。哦，他把这些事全都说明白了。公孙策点了点头，我来问你，把金印盗回之后又打算怎么样呢？啊，那个也是雷英给出的主意，就是把金印盗回之后先放在冲霄楼上，哎，在那儿先放三天作为诱饵，诱饵啊，准知道有人前去取印， 只要一上冲霄楼，肯定会注入铜网针，哎，是必死无疑呀。如果说放了三天没人去取印，要不当如何呢？啊，在那儿放三天，没人去拿去啊，那更好办了。到了第四天头上，就把这个金印呢送到君山后边，扔进那个溺水寒潭。溺水寒潭啊，谁都知道啊，那儿的水势汹涌啊，而且老大的漩涡，鹅毛都能沉底儿。只要是把这个金印往那儿这么一扔，哎，不管你是谁吧，你就是神仙也甭打算把这个金印再捞回来。哦，就这么多事儿。您看我都说完了，先生你把我怎么样呢？公孙策微微一笑，来人呐，把他绳索去掉。是，上上锁链。啊，申虎一听怎么着，上上锁链，暂时把他押到襄阳太守衙门大狱里边去，听候发落。实话也说完了，感情啊把他关进了大狱。等把申虎押走之后，公孙策心中暗想啊，事关重大，跟大人说不说呢？大人现在紧紧地绊住白玉堂，就跟白玉堂形影不离。我如果不说的话，耽误大事儿；我如果跟大人这么一讲，就这位白五爷，他知道金印的下落了，他能够不去拿印去吗？只要他一拿印，恐怕他性命难保。哎呀，这件事情倒叫我为难了。他这儿不是为难吗？有嘴快的呀，谁呀？那位总管雨墨。就公孙策先生一审申虎的时候，小雨墨呀就加上小心了，一直在门外边窗户根底下那听的是一清二楚。小雨墨一听说什么把这金印盗走之后放在冲霄楼上放三天，如果没有人去拿的话，就把这个金印扔进了溺水寒潭。哎呦，大人说得清楚啊，这是国家的印信，只要丢失，不但要丢官罢职，恐怕性命难保，这可怎么办呢？小雨墨毕竟年岁小，没考虑那么多呀，急急忙忙地奔往书房，进门他就喊开了，大人大人，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那个金印呢，他们盗走了，放在冲霄楼上边，三天要是没人去拿去，就扔进君山后边的溺水寒潭。严查散呐，一再的冲他使眼色，小雨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他也说完了，严查散把这个轰走了，去出去，谁让你在这多口。严查散心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这绊住了白五爷，不让他出去呀、啊、你现在把金印的下落告诉他了，他能够不去吗？白玉堂听见没有？听了个一清二楚啊，无奈一劫，大人跟他形影不离，他没法脱身的。就这么着，严查散白玉堂啊连连的两天不吃不喝，严查散就这么紧紧的看住白玉堂，把白玉堂给看的呀心急火燎的，心想这个金印不拿回来，大人呢，大人难道说真的我让你性命难保？我护的什么印？我当的是什么护卫呀？这个人我丢不起呀，我有何脸面见我那四位哥哥？我有何脸面再见江湖上的各位兄弟呢？啊，他这越着急，严查散呢越是寸步不离。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头上了，也就是人家拿走金印从第二天开始算到了第二天了，天哪都黑了。公孙策来到书房门口这儿，冲着大人把手一摆，那意思把大人叫出来。严查散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了，来到门口外边一问，先生什么事情？哎呀，大人啊，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啊？金印的下落我已经知道，不是那件事情。您看襄阳王太狠毒了，明明他们把金印盗走了，现在还派人到这儿要用印， 这不是逼命吗？哦，我用烟雨把他们全都打发走了，恐怕这两天他们还要来呀。大人，咱们得想什么办法啊？得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呀。你就说我有病，暂时不能当工啊，谁我都不见。是是是，我今天就是这么说的，再拖两天啊，日后再说。是是是。尽管他们两个人在外边说话声音特别小，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听得是一清二楚啊，心想如何？奸王啊奸王，你好狠毒啊，我把金印拿回来，我誓不为人。到了晚上吃晚饭了，嘿，严查散发现呢，白玉堂的精气神缓点了，而且呢脸上还挂着笑容了。自己就跟严查散说，大人，哎，哥哥，你看你也别替我担心了，这两天的功夫我也想明白了，还是兄长说的对，在朝为官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当初我在悬空岛那儿逍遥自在。金印丢了，你我二人真的要是罢官之后，我们两个人可以游山玩水，到处的玩耍玩耍，开开心，这多美呀。就是啊兄弟，好了好了，放心吧哥哥，我哪儿也不去了，咱们就听候发落吧。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严查散一看白玉堂，呵，酒也喝了，菜也吃了，饭也没少吃啊。严查散心想，他真想开了。严查散呢也吃了两口饭，然后沏上茶，哎，跟公孙策一块儿在这个书房里边呢又聊上天了。一直到了二更时分了，公孙策回自己的房间，您想想，熬了两天两夜了，如果说老绷着劲儿的话，哎，严查散呢可能还有点精气神，一看白玉堂这模样了，他稍微这么一松心，这困劲儿可就上来了。他呀连打了两个哈欠，然后呢两只胳膊就往书桌上这么一趴，嘿嘿，他呀眯瞪着了，他眯瞪着了。白玉堂心想，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呢？对，白玉堂又等了等，一直等到四更天了，一看严查散呐越睡越沉，掀开帘子往院子看了看，各个房间全都黑着灯呢。嗯，白玉堂特意的还呼唤了两声，大人大人，兄长兄长。严查散睡得真够沉的呀，白玉堂一伸手就把自己的白袍拿起来，把钢刀也拿在手中，一掀门帘，自己就走出了书房。白玉堂心想啊，我不能回自己房间再换夜行衣去了，如果时间这么一耽搁，一旦被人发觉，我可走不了了，我赶快走。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北墙根底下，这么一低的身，他是越墙而出，出了上院衙了。白玉堂一想，今天已经太晚了，如果今天这个时候我要是去王府奔这个冲霄楼的话，恐怕难以逃脱。嗯，再加上我两天没好好睡觉了，不如先找个地方我好好的歇息歇息，养足了精神。嗯，明天正是金印藏在冲霄楼上面的第三天，他们眼瞅着两天多没人来拿印了，恐怕他们也就松懈了，借这个时机我再闯八卦连环堡探他的冲霄楼，不单要取回我们的金印，还要拿住奸王的罪证。对，我就是这个主意。他呀披上了白袍，手持钢刀，就在王府的周围转悠转悠，看见有一条胡同，那儿呢有个小客店，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 这个店铺的掌柜的还觉得奇怪呢，住店呢都是黄昏时分，哎，或者呢您早点，这天光都快亮了，怎么这会儿来住店的了？把门打开一看，哦，这位军爷，您是要住店啊？我走路走到这儿了，也困了也乏了，有没有干净房间？我要好好睡上一觉。有有有，您跟着我来吧。这个店家呢，就把他领到后院南房。您看这间又干净又没人，您去休息。好好好，咱们两边，我先睡觉，等我睡醒了，有什么事儿我再呼唤你。是是是，您随便，您随便。这么着，白玉堂啊，就在床上是倒头大睡，他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啊，一觉醒来，正是第二天的黄昏时分，觉得肚子也饿了，赶快的呼唤店家，店家把这个漱口水呀、洗脸水全都给他准备好了，洗漱完毕，吩咐店家把酒菜饭给我准备停当吃。功夫不大，这店家呀把这酒啊、菜呀、饭呢都给他摆好了，白玉堂是饱餐了一顿呢，吃饱了喝足了。白玉堂看了看旁边的白袍，又瞅了瞅一旁的钢刀，叹了口气呀，心想啊，我白玉堂从小的时候跟着哥哥去了悬空岛，结拜了四位兄长，大哥卢芳，二哥韩章，三哥徐庆，四哥蒋平，四位哥哥对我是十分的疼爱呀，是我一时兴发，哎，就因为南侠展昭封了玉帽，我不服气，来到东京要跟人家较量，是包相爷有知遇之恩，皇上封我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后来我又结拜了严查散，胜过手足之情啊，身为护卫把大人的印信给丢了，我还有何脸面见我那四位兄长，今天我就是拼出性命不要，也得把大人的金印给夺回来。想到这儿，白玉堂高声的呼唤店家，店家呀走进房间，借灯光仔细一看，只见白玉堂晃荡荡，平地身高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头上戴素白缎的抽口状帽，迎门辞贵，上衬42朵带蓝道的白绒球，人不动球不动，人一动白绒球突突乱颤，左边脚这儿插着一朵米粒珠，穿成12连成绣八宝的手正戒银花，有道是戴花不采花，采花不戴花，戴花若采花，必死在乱刀之下。上身穿白素缎的紧身小袄，蓝绒绳大舅十字牌，巧系蝴蝶扣，一双灯的锁散掖于肩膀头，蓝色的大带纱腰，下身穿白素缎的兜裆滚裤，足蹬青绒快靴，钢刀拿在手中，脸上看面似美玉，白中透粉，粉中透亮，横眉倒竖，怒目圆睁，是满脸的杀气。店家吓了一跳啊，哎呦，您这是？白玉堂冷笑了一声，店家，你看，这儿有件白袍暂时寄存在你这儿，我办完事儿以后再来取，另外这有一锭纹银，全做我的酒资。就这样，白玉堂啊，离开了这个店家，他要夜探冲霄楼。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失去